少年高兴哪、啊、 求不到偷心求少年 只是你也吃去我也吃去这门户教育何人 弟弟的言语我倒明白了、 明白何来 想是弟弟不愿将女儿吃去、愿将女儿在家陪着弟弟玩耍、 我哪里要你陪我玩耍呀 不是哦有道是老小老小弟弟的年纪大了嘛也就变成小孩子了啊 我看你是怎样陪我玩耍呢 我与弟弟打秋千 哎呀老了打不动了 捉迷藏 捉迷藏 用块蛇镜将弟弟的眼睛蒙住你让我在前面跑弟弟你在后面追阻止女儿就算弟弟你赢了 用块手巾将我的眼睛蒙住你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岂不要点跟头这样顽皮我生气了我要骂了 虽是生气心中我欢是欢喜女儿我是弟弟的好宝贝 哪个要你这样的宝贝呀 弟弟笑了吧笑了吧笑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弟弟笑了我就放心了弟弟凡是娶到前村寻找几个有胡子的老头儿迎接去吧 为父吃去我儿一人在家无人陪吧 女儿 事太早，撇下我儿孤孤单单，无人照看。 爹爹，不要失之伤心的话呀，还是饮酒消遣去吧。 既然如此，我儿在家好好看守门户，为父去去酒魂。 是， 正是。叫女醉看与老金，买酒且向杏花村。 弟弟早些回来。 知道了。 亲，下世太早。

前一 只是小生哪有福分 必得上尊父好话，每日一笑两次作罢。 哎呀，我弟弟也该回来了。 令尊大人要回来了，孝顺之德告辞。 十里花香直闹家。 你看些什么？ 女儿在此看看桃花。 外面的风大，我们回去吧。 人海茫茫，能得美 来人请缨，朕乃三圣之喜。不免今日再去探访一回，那日听他言道，他有父亲在堂，倘若他的父亲有爱才之意，我便扬眉射火。就是这个主意，师徒哪里 书童，书童事事全懂，相公管我，我管相公。 参见相公。 师徒， 哎， 我要到郊外游玩，不回家吃饭，倘若吴相公前来，你要好生伺候。 哎，相公、 啊、 您别走啊，老爷说您考完了马上就回去，东西给您准备好了，您自个儿瞧瞧就得了。 嗯，我不回去呀、啊。 哎，他为什么不回去呀、啊、哦，我明白了，这是他荆轲没中，回去怕难为情。哎，我说相公，荆轲没中咱们明年带来，明年没中呢咱们后年带来，这辈子不中咱们下辈子带来。 下战报起义。 归兄满何时这样痛吗？ 不痛了。 啊，师兄、 哎、 你这是要往哪里去呀、 啊、我要去探望一家亲戚。 怎么你在这长安城中还有亲戚吗？ 是啊，一家远房亲戚许久不见，昨日为中遇着、 哦、 今日嘛、必须去看他一看。 哦哦哦，他姓什么呀？ 姓顾。 姓顾、 啊、 哎呀，我与你家三代世交，从没有听说过你有姓顾的亲戚呀、 啊你才奇怪呀，我家的亲戚多得很，你怎么能个个认识？ 好好好，就算我的不对，你这姓顾的亲戚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哎呀，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何必这样谈个问题呀？ 不是啊，他是个念老的和还是个念亲的呢？ 你偏偏遇见过啰嗦的朋友。 好了，崔兄，他们是念亲的，我叫他一声仁兄；他们是念老的，我叫他一声伯父。我与你是八拜之交，应该与你同去拜望。 啊，慢来慢来，我这个亲戚用不着你亲戚拜望。胡兄，你在此稍坐，我去去就来。 哎，慢来慢来，我还有正经话呀。 哎呀，还有什么正经话讲啊？ 前几天我们约定好了要一同回家，我便去古川，只是这一箱船实在难顾得很。 是啊，那就不要顾了。 好不容易我顾到了一只船，今天下午就要开船。我已约好张王李赵四位仁兄，我们鲁国人同船回去，岂不是好啊？ 哪有鲁国人呐、 张王李赵，你我这不是鲁国人，师同在外。 我不在内。 你怎么不在内呀、 我暂时不想回去。 这是为何呢？ 我来看看风景，要在这里读书啊。

人管家，李兵高堂别庄母堂臣，武堂收庄审判，孙德明到晚来跌下了父亲冤状，你敢封把灯我审到了

有一转眼来，马刘彪你大哥大的吃生孙家庄你到脸上耳鸣将人头胡乱丢一回旁人留公道在两前冲当令人为什么见那人头里不大把看此生我家是无端丧命爱恩雪此情啊报报名声送你今闻好徒儿的阴门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那命方大难忘了无学 听众朋友，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